站阅读马拉松，北京阅读季，阅读加我一个。一场来自世界的家居盛宴，中国香河国际家具展，强大阵容，4月29日在线香河。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坐标识别： 首都北京，北纬40度，东经116度。 时间识别：清晨7点。主持人识别： 我是郭鹏， 我是静瑜。标签识别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早安音乐秀。 今天早上就是要你快乐，而我们带来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Jolin蔡依林的，名字叫做及时生效。那我们就让大家快乐及时生效好不好？ 对，让我们跟着整个阳光来打开今天活力的一天好吗？ 这里是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早安音乐秀，我是静瑜， 我是郭鹏， 来来一起嗨起来吧。 就比较知道还好，我们在兜过了许多弯角，说那就加倍对我好，你点着头给我肯定的微笑。爱情即使生效，下一秒幸福就算停歇一角，很难找你是带我抵达的目标。就算天涯海角，誓言即使生效，对我好，沿途偶尔遇到风暴让我靠，记得要把我的手掌牢，答应我不轻易发抖。揭晓应该是爱情在半路抛锚，就比丘比特知道还好，我们在兜过了许多弯角，走进了同一座城堡，不说如果早遇加倍对我好，你点着头给我肯定的微笑。爱情即使生效，下一秒幸福就算停下一脚，很难找你是带我抵达的目标。就算天涯海角，誓言即使生效，对我好，沿途偶尔遇到风暴让我靠，记得要把我的手掌牢，答应我不轻易放掉。 来自蔡依林的及时生效，开启了我们今天的早安音乐秀。首先呢，在看一看大家的签到排名之前啊，我们还是想来跟大家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状况。因为刚刚应该有一位听众朋友 Kiss 来提醒我们，他说哦，大家早安，今天这个西向东方向开车很挑战视力啊。一旦有朋友这么说的话，那就说明今天是有大太阳啊，好的不要不要的。 太阳太好了，但是这个时候呢，我觉得大家还是需要来做好一些关于眼部的一些防护准备。因为我记得有一次呢，我在开车的时候实际上是被太阳晒着几乎看不到任何前面的状况，实际上开车还是很危险的 一件事情。要戴墨镜，因为今天这种状况。我们来看一下今天天气到底是怎么样的呢？ 天气热，大中午别在外边乱跑。 天气凉，要记得穿秋裤。 天气变了，要当心花粉过敏。 哎呀，你们别唠叨了，好烦呐！ 不厌其烦的关心背后，是我们满满的爱。早安音乐秀，天气早知道。 好，来关注一下今天早晨的5点钟，南郊观象台的气温是8.4度，受到了高空西北气流的控制呢。今天白天本市的扩散条件还是比较好的，天空晴朗，空气清新，光照充足，气温呢也是有明显的回升的，体感还是比较舒适，非常适宜开展户外的活动和及时通风啊。 天气晴朗，空气清新，阳光充足，你知道每天早上跟大家介绍天气的时候，就最想听到这样的词语。我觉得一整天被阳光照射着，在听着一些活力的音乐，就动感十足了。 虽然我们在里面其实看不到什么太多的太阳，或者是外面什么情况，但是 我们有一个小天井，别这样。 对，但是我觉得大家在路上感受我们的心情可能会有些不同，是不是？ 来看看具体的数值，今天白天是晴间多云的天气，最高气温可以来到23度了，最小相对湿度只有25%。夜间呢是晴转多云的天气，最低气温10度，最大相对湿度是80%。 嗯，总体来说，我觉得今天还是一个非常好的天气，而且今天呢是上班日，要不然的话，其实我这颗想放假的心早就按捺不住了哈。 放假还是先按捺一下吧，因为今天才是周二啊。大家想放假的各位朋友，可以来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啊。参与我们今天的话题互动，要跟大家聊一聊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话题。那在这之前呢，我们先看一下今天的签到前十名吧， 来看看排行。 好多朋友也是说啊，自己从这个0点我们这边开始打表开始，就已经掐着点的开始算了， 7点整啊。 嗯，今天有好多新朋友上榜，来点点名。今天的 number one 是五谷丰登，第二名霸道，今天第三名是 Brookback， 第四名杨铁城，第五名是 Dusty， 应该我没念错吧？每次都很考验我 ，Dusty Take， 林雷。 所以网名呢是一件非常考验人这个视力的事情哈。啊，来看一下第6名呢是 DSP 薛小谦，第7名是陈琳，第8名是小丽，第9名是小阿欣，以及第10名是赵。来恭喜以上的十位朋友。 更多的朋友欢迎您关注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就是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今天要跟大家聊的这个话题，前一段时间因为有个火爆朋友圈的帖子，就是问如何用你的专业解决这个问题。然后大家就抛出了各种各样的答案，说哎，我的专业可以为他做什么，为他做什么啊？突然觉得我们主持人这个行业 也不能为大家做什么，是吧？ 我只能用的，比如说，就是说，他们之前的这个题目是这样的，就是困扰男性朋友的世纪难题，就是如果你的妈妈跟女朋友同时掉到了河里，那你先救谁？ 对。 然后呢，你做主持人就是我要语言安抚一下他们两个，希望他们俩都别着急，然后我再去找人来救他们俩。 嗯。这是我们主持人的一个功能，对吧？那么其他人我估计有各有各的功能，做不同的职业。我还以为你刚才说我们主持人的功能就是旁边给他们放放歌，然后给他们来安抚一下， 给他们放一首说落在水里不要怕一定会有人来救你的歌，是吗？ 对， 回去写一首吧。 这时候还不如打个电话来的直接一点。 但是有人的专业就非常厉害了，比如说一些学理工科的人物，他们就利用一些什么水的那个什么浮力原理啊，或者说一些什么这个吊环的什么的一些原理，就是总之就是可以把两个人全部都救起来，这是叫佩服一下学理工科的各位人了。 对， 那你通常会发现在理工院校当中男生居多，男生 没错。 学理工科的女生，哎，她们不仅稀缺，而且专业素质也特别强一些。我们今天想跟大家聊一聊哈，如果你身边有理工女，或者你是理工女，欢迎您跟我们说说你的专业素质，或者描述一下她们的专业素质。 原来我们的口在这儿呢，我刚刚听到理工的时候，我以为所有的理工男性和女性都要出场。你要知道，其实理工女是非常非常罕见的，因为我原来毕业于工科院校， 也没有那么罕见吧？ 你知道一个机械系的大概一个班大概30多个人，只有3个女生，有这样的比例了。 我们就放宽一点好了。比如说你在高中的时候学的就是理科，这样应该范围很广了。就我觉得高中理科的时候基本上男女比例是一半一半的， 那就有点太多了。那你会确定所有的学理科的女生都是理工女吗？ 来聊一聊吧，如果你的专业素质觉得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或者说你身边有特别厉害的理工女，跟我们描述一下她的专业素质 厉害之处啊。 最近这个女子力是越来越多的被大家提出来啊，不管是这个综艺节目还是影视节目当中。那最近呢有一个大热的综艺叫做送100位女孩回家。 什么100位女孩？ 嗯，对，就是他们这个节目拍的就是说在这个大城市当中生活着很多独自拼搏也像男性一样坚强同时也有着细腻内心的女孩子们、那么他们就描述一下送这100位女孩子回家的一些故事，然后来展现出这些女孩子与众不同还有她们强韧的性格品质， 听起来就感觉非常暖心啊。 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金玟岐，这样的你，也是送100位女孩回家的主题曲。 嘿，时间到此时太早或太迟，那时你匆忙赶路样子。嘿，故事到此时疯狂或可知，那时你必须经历的事。你说过的我可以，你说过的那句对不起，那句没关系。这大城里小小的你，路过的每次分离，这小世界大大的你，经过的每次风雨，每个痛苦快乐的大小的消息，都变成你会留下的记忆。这大城里不安的你，有过的每次呼吸，这小世界坚定的你，爱过的每次哭泣，每个闪耀珍贵的不同的感激，都变成你出发的意义。此时长久或暂时，那是最值得开心的事。你说过的我愿意，你说过的那句不容易，那句在一起。这大城里小小的你，路过的 山到沙漠，从欧菲大陆到林海雪原，大众进口汽车途锐16年锻造无数传奇，购途锐尊享2年零利率，最高20000元置换补贴，详询北京华日林8177-7600。 Y'all ready? Tell me about it. 让音乐说话。 Hey, what's up? Let the music talk. I know we'll make it.Feel like nobody's on your side. Please believe I'm never too far. here for you， 我们就在这里等待着大家的答案。今天早安音乐秀想跟大家聊一聊，哎，理工女的专业素质。 嗯， 刚刚绕了那么一大圈哈，其实想问一下大家，就是理工女啊，你对她有什么刻板的印象？因为郭鹏是一个理工院校出来的理工男，你应该对于理工女有最直接的感受了吧？ 对，是的，因为我们学校的女生确实很少，但是其实在我看来呢，她们的生活也是千姿百态的。我觉得其实跟其他人没有什么太大的不同。真如果说有一些刻板印象的话，可能就是在。因为比如说我们是做实验的嘛，对不对？那可能你会发现他们对这个很多的事物或者生活态度跟他们做实验一样有点严谨。 对， 哎，这可能是最大的区别。但是日常的生活他们可能也是会追剧啊，也是会每天会疯狂的追星啊，也是会可能会日常讨论一些化妆之类的事情。我觉得跟其他女生没有什么太大不同、啊、 是，所以就是说不要有偏见。就如果您是理工女，或者说您身边有理工女的话，可以跟我们来聊一聊她的这个专业的素质哈。今天很多朋友也跟我们发过来自己的答案，觉得特别的可爱。Kiss 跟我们说，我表妹就是北理工的，毕业之后去了央企做会计，现在适龄未嫁，我可以在早安音乐秀征婚吗？ 你这个思维就非常理工，你知道吗？就是说了话没两句多呢，然后基本就开始 直奔目标，我就是要征婚， 能征婚吗？对吧？ 还有 Break Bank， 这是哎，我们今天签到前十名那位朋友啊， 对， 他说我是高三的理科一枚，哇，还是一位高中生， 嗯， 他说这个其实高中学理科的女生还蛮多的，但是大学就不一样了。之前去参观过北交大，虽然专业学术性很棒，不过表示感觉这种纯工科的学校真的好难好无聊啊，所以他成功的排除了一个会报考的学校。 好吧，这个我觉得人各有志了，每个人其实想法都是不太一样的。我记得可能有些人就喜欢去学学理科的东西， 对，有些人觉得就是比如说像 Sheldon 就是生活大爆炸、他就觉得哦，理科的东西好有意思，你们日常的这些人类就很无聊。 静瑜同学，你竟然提出了 Sheldon 这样一个例子， 对， 在我看来这个例子我觉得算是就是沉浸在理科当中了，对不对？ 对，就是每个人从不同的领域当中能够感觉到自己的乐趣，这也就是老天给你的这个天赋啊，你好好的运用好它就好了。 对， 但是像执子之手哎，直接给我们下了一个论断，我觉得有必要讨论一下。他说这个感觉理科女不太适合做老婆，她们独立性太强了。 我觉得应该反过来看呀，恰恰因为她独立性太强，所以她才适合做老婆，对不对？ 有条理，哎，给你生活安排井井有条的，而且她不会就比如说出现一些跟你胡搅蛮缠呐、或者说撒娇之类的。我觉得会撒娇，但是通常都是很有道理的那种， 但是 慢慢讲理。 但从另外一方面来看的话啊，我觉得找一个理科女的话，可能家里有很多事儿就非常省事儿了。像你刚才说到的，如何解决那个世纪难题，人家可以直接设计思路。 哎， 不是跟你来那儿来做脑筋急转弯，对不对？ 对，然后再给你算一下概率，这样成功救起你妈的概率是多少，成功救起你老婆的概率是多少。你让我有一种被支配的恐惧吧。小鱼鱼刚刚跟我们说回答我这世纪难题的时候，他说、你看我老公就不存在这个问题选择，因为他不会游泳，而我会去救我婆婆。 我刚才以为他真的神转折，我以为他想说的是我老公不存在这个问题的原因在于我就是理工女哈， 就是特别的厉害，你知道，要给这个答案鼓鼓掌了，简直 来鼓掌。 接下来呢，希望大家把更多的答案就描述一下理工女的专业素质，就如果您身边有理工女的话，也可以跟我们一起来聊一下哈，分享一下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就可以了。接下来要跟大家提示一下这个五一放假的事情了。 是五一呢，今年的放假的时间请大家来记好了哈，因为这次的安排呢是本周的周末，也就是周六这一天28号其实是来工作的，对对， 要上班的。 对， 对，那么从29号开始，也就是本周日开始，一直到下周二29、30以及5月1号这三天是休假的哈。 就可能没有连起来，大家这一次是周天加上周一加上周二，我们通常都是一个周末然后、加上一个周一或者周五的状况。 对， 所以大家提前调整一下自己的这个出行方式，包括五一期间的这个限行措施也要提前了解一下，因为通常每次在有小长假这种限行的时候，高速公路都会在准时12点的时候开始重新计费，那9点钟呢就会停，开始继续发卡了。这个时候很多人赶着回北京，你知道，在路上一路狂奔。 所以我现在听到前奏就开始不仅有笑意了，所以这就是你选漂移的理由吗？ 要告诉大家，开慢一点。 漂移，来自周杰伦。通常你会发现说女性其实身上有一些特质是非常值得学习的， 嗯， 比如说在路上飙车的这种，你会发现很少有女司机， 很少有女司机， 对，他们一般都比较谨慎细腻一些。 哎， 嗯，今天来跟大家聊一聊这个理工科的女生哈，就是我们的这个电台的影响力究竟有多大呢？就比如说 Kiss 刚刚说了，我表妹是理工女，可以在这儿征婚吗？ 嗯， 然后 Sunny 就说，我以为你们今天的话题是电台征婚呢。 哎呀，我跟你说，我们的听众太可爱了啊，就是所以大家需要好好的来把我们的今天的这个互动话题来听好啊，不是每一句话当中就会有一个答案。就刚才有人还在听你刚才那个梗，就是 就回答这个游泳该救谁的问题， 哎，应该救谁的问题，然后还特别一本正经的来讨论了一下哈。特洛伊说呢，我在健身房里遇到的理工女呢，想想确实基本都是头脑特别发达啊，爱钻研训练动作，大气，动手能力比较强，偏理性，自律性强，而且不依赖啊，不如文科女的那么有淑女味啊。 嗯，但是呢，就是你会发现他们就特别的有自律性，动手能力强，哎，就会把自己的每个动作什么画一个技术图分解呀，或者过来直接跟教练讲一讲，我跟你讲一下，这个从肌肉的层面来讲，你拉伸的是什么什么，会牵扯到哪里？ 你别说，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还真的有点像男生的一个思维啊。比如说，我们一般去健身房当中的话，也会去研究一下这个动作到底具体该做到哪儿。但是，一般女生她只会觉得差不多跟着教练做就 OK 了。 哎， 对 对对。我觉得能混且混，哎，这就是我的心态，不要学习我啊，所以到现在还瘦不下来。 是， 刚刚有一位高中生说自己前段时间去参观了北交大，敏捷的心说啊，听说北交大，这我是北交大的，听说我们被鄙视了，怎么回事？ 没有被鄙视了啊，你只是失去了一个有可能的学弟而已，是吧？ 对，过来丢回去，告诉他你们学校有多棒，你们学校的女生有多棒啊， 对， 专业素质。那接下来呢，想跟大家分享的这个话题，其实啊，它是来源接下来想跟大家分享的这个故事。 嗯， 这是德国总理默克尔最近呢，他在一场讲话当中，鼓励更多的女性选择去学习数学、物理或者机械工程这些理工科，因为德国现在技术工人非常的紧缺。 来听听默克尔怎么说的，他说：“我想告诉年轻的女孩们，学习这些专业将给你们带来非常棒的工作前景。”同时呢，他自己提到，我自己就是理工科学习的，而且呢，是有极大的快乐的学习的感受啊。他自己呢毕业于德国的莱比锡大学，而且有着物理学博士学位。哇哦， 默克尔是物理学博士学位，你听听，这就是最厉害的理工女的一个代表了。 没错， 更多答案欢迎大家分享给我们。 一朵花正是因为在田野绽放的初心，才有了漫山遍野的山花烂漫。用春天的旋律为北京写一首歌曲，聚焦新时代，歌唱新北京，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办的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现已面向全球广泛开展，详情咨询010-8501-1401，用音乐传递温暖。 草在结它的种子，风在摇它的叶子，我们站在阳光下，什么也不说，就十分美好。北京音乐广播，每晚0点，王平为你主持《光阴的故事》。 欢迎致电摩尔龙。 我在南京要贷款， 我在深圳要贷款， 我在北京要贷款， 我在武汉要贷款， 我在成都要贷款。 摩尔龙贷款服务行业的引领者，已在全国5大区域落地，为个人和小微企业打造一站式对接直牌正规金融机构的贷款服务平台，提供高效、快捷、低成本的金融服务。 相信改变未来，贷款代办服务热线5688-49， 贷款需谨慎。 心有方向，不可阻挡。途虽远，我必达。全境越野大型 SUV 全新途达豪迈上市，详情请洽东风日产各大专营店。 东风日产途达。 二郎神哮天犬怎么又忘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要吃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流量又没了， 办理北京移动不限量啊，原有套餐最低价10元即可办理，全国不限量，再也不担心了。 还有这种操作？ 赶紧发送全国不限量至10086办理吧。 在这里，我们为每一位美丽的新娘实现公主梦，在这里我们和您一起见证这幸福的时刻。 北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及客房、餐饮、会议于一体，观云阁八米高奢华空间，专业的舞台影音设备，悉心周到的服务团队，建国门商圈热门坐标，北京广播大厦酒店，您婚礼的优选酒店，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一场来自世界的家居盛宴，中国香河国际家具展，强大阵容，4月29日再现香河。 The weather。 今天早晨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8.4度，受高空西北气流控制。今天白天本市扩散条件较好，天空晴朗，空气清新，光照充足，适合户外活动和居室通风。来看具体的预报，今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3度，最小相对湿度25%。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10度，最大相对湿度80%。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还在为孩子咽干喉痛、咳嗽痰多而担心吗？同仁堂儿童咳液润肺止咳，助孩子度过轻松童年。 下面是川医气象指数预报，白天的川医气象指数是4，大部分时间是宜穿夹衣类服装。 一场来自世界的家居盛宴，中国香河国际家具展，强大阵容，4月29日再现香河。 各位，让我们来关注路上的情况。目前京港澳高速进京方向杜家坎收费站到郭庄子路段车多，行驶缓慢。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行车安全。 地球公转自转，清晨7点的北京分别属于破晓和黎明，我们在这座城市等待和太阳一起升起。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早安音乐秀，让世界在耳边汇聚， 活力满分音乐早餐。 早上好，这里是早安音乐秀音乐早餐时间。每天早晨呢，大家对于早餐可能会有不同的搭配，比如说常见的搭配像豆浆油条，还有咖啡加面包。但是有不少人呢，早餐也喜欢吃馒头、油炸的食品、豆浆，比如说咱们老北京经常会吃一些豆汁儿啊、焦圈啊，还有卤煮啊之类的东西。那有些人呢，也会吃一些蛋类、肉类和奶类。虽然说以上的这些食品富含碳水化合物，还有蛋白质以及脂肪，但是要告诉大家，它们都是一些酸性的食物。如果酸性的食物在膳食当中超量，就容易导致我们的血液偏酸性，就引起一些体内生理上的酸碱失衡，所以就会出现一些缺钙的症状。那么如果您可以吃点含碱性物质的蔬菜水果，就可以达到膳食酸碱平衡以及营养素的平衡了。那么接下来就是早安音乐秀的音乐早餐推荐了。今天的这首歌曲是来自林依晨的《面包的滋味》。要提醒大家的是，面包其实也是酸性的食物。那么如果您今天早晨也吃了面包的话，不妨在茶歇的时候再补充一些蔬菜水果或者苏打饼干来中和一下吧。 回头想起一切都还像昨天，我还天天对你生气，板着脸始终才转几圈，有了转变，缘分太妙不可言。虽然你满身数不完的缺点，完美小姐也不是我的头衔，越看就越深。 活力满分，音乐早餐。 7:37，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上好，我是静瑜。 各位早安，我是郭鹏。 嗯，吃完能量满满的活力早餐之后呢，我们来跟大家继续聊一聊，理工女的事情哈。 是， 今天看到大家的答案真的特别的受鼓舞。那敏捷的捷，也就是刚刚我们这位北交大的朋友哈，他说，感谢你们念出我的答案，我毕业于北交大，就是感觉隐藏的词语就是我骄傲。我现在从事复兴号高铁。 哇， 这时候必须得再来鼓掌。 等等，让我先笑一下啊。来，再电厂出来。 对，而且呢，你还找到了一位你的校友哈 ，Lucy X。他说我是北交大学文科的，虽然我已经毕业好多年了，但是我们学校一点也不枯燥啊，很想念的。 成功把我们今天的这个话题带偏啊，就是 带到了北交大。 北交大到底好不好的话题当中啊，再来看一看王景言哇，他说我是中科院的物理学博士一枚，喜欢看科普纪录片，同时呢爱好追剧看网络言情，和普通的女生是一样，会跟老公去闹脾气啊，吵架呀，等等等等。说到真正的不一样呢，就是我觉得相对自己会理智点，然后呢动手能力比较强。来画关键词，动手能力是打人那个动手能力， 不 打，开玩笑了啊，就是这个实际上就意思就是说，实际上是这个在家里的时候呢，其实自己呢可以去 对，我跟你讲讲这个动手能力是怎么回事哈。就是招财喵喵他说了，这个基本上我家里淘宝的小家具我都能自己组装，简单的图纸原理图我几乎秒懂，我还给孩子修过好几个电子玩具，就自己拆装检查电路无压力啊。 对， 你知道这简直就是专业支配的这种最强大的一个本事了。 至于你在家里有没有动手能力很强， 我就宜家的简单的家具我能装，但你知道电子产品只要你经了我的手，基本上你就别想再用了，就是这样的。 所以呢，刚才其实王景言的意思就是说，其家里的家具电器坏了什么的自己也可以修了，而且平常呢自己还可以写点代码。哇， 愉悦一下自己， 愉悦一下自己，然后来 愉悦一下自己啊， 对， 真的太厉害了。还有杰西小卡也跟我们说，我一直听小音乐秀，但是这是我第一次参加互动话题，因为我必须要为我们理工女点个赞。哎，我是在芯片设计行业做了20年的理工女了。我周边有很多像我这样的女性，她们都美丽、知性、有头脑，在工作当中独当一面，在生活当中呢又是好妈妈、好老婆，我们才是所谓的上得厅堂、下得厨房，还写得了代码。修得了这个水管，换得了灯泡啊，等等，这是纯净的心家的哈，说值得点赞吧。 是的，确实值得给你们大大点赞哦。而且我觉得这算是新时代的独立女性的一种代表啊。 对，现在我们一直在聊女子力的这个话题哈。其实接下来呢，想跟大家说到这样一个组合，今年呢有很多的这个选秀节目，不管是选这个小鲜肉的团体啊，或者说最近有选这个女团的团体，你会发现基本上千篇一律，过了之后你也不记得他们叫什么名字，也不记得组合叫什么名字，但反而有一个组合，他们已经成军17年了，三位团员单飞不解散，感情非常好。说到这里，应该知道我在说谁了吧？ 嗯，说的就是静瑜非常非常喜欢的 SHE。 你刚刚大喘气一下，我以为说的就是静瑜，哎，不好意思， 静瑜已经组团17年了吗？ 我表姐表妹我得联系一下。 好了好了，然后近日呢，这个我们都知道当中的 Ella 啊，在网访谈当中也提到了 SHE 成军以来，其实粉丝群体就是以女性为主嘛，对吧？那她自己也说了，我们其实不只是会卖弄性感，而且呢，这是他们能够红到现在的原因之一，就是不卖弄性感。 对，我前两天看到一个文章，我觉得说的特别好，就是现在的女团不是给女孩的了，现在女团是给男生的，所以一切都依照男生的投票也好，他们的选择也好，比如说像裙子越来越短啊，或者说妆容越来越偏孩子的这种感觉，其实是在更多的迎合男性的一种消费心理，而不是像 SHE 这样的一直给女性的一种坚强的力量。 对， 像2001年他们成军的时候，为什么叫 SHE？ 可能大家会知道，三位成员他们的英文名分别是 Selena、Hebe 和 Ella， 但其实对这个 Selena 是等同于月亮女神的，它代表的是温柔，这是女性的一个特质。那 Hebe 呢，青春女神，代表着自信，而 Ella 就是代表勇气，这是隐含着古希腊神话当中的火炬，所以才叫做 SHE。 对，当然对于现在这个歌坛的这个女团凋零的情况呢， Ella 也认为重点就是要创造一个连女生都非常喜欢的女生团体，这样呢会让女性的观众感到，哎，这个女团呢有一起拼搏的姐妹，有真心努力的勇气，那才是她们建军的第一步啊。 是，那有一个姐妹在你的身边鼓舞着你，经常会给你一些好歌，然后让你在坚持不下去的时候有了更多的勇气，觉得有这么棒的女孩子在跟我一样拼搏起来，那我有什么努力不继续坚持下去，为了更好的明天去奋斗呢？ 嗯， 来自 SHE 老婆。 从昨天到今天还有明天，感

closing time. I was holding a hand was holding mine. Our coats both smell of smoke, whiskey and wine. As we fill up our lungs with the cold air of the night. I walked her home, then she took me inside to finish some Doritos and another bottle of wine. I swear I'm gonna put you in a song that I write about a four-way girl and a perfect night. She played the fiddle in an Irish band, but she fell in love with an Englishman. Kissed her on the neck and then I took her by the hands. And baby, I just wanna dance. My pretty little Galway girl. Sheeran 带来的一首单曲名字叫做 Galway Girl， 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Galway Girl 实际上说的是爱尔兰高威地区的女孩子啊，那也算是他们那个地方最好看最好看的女孩子了、 很可爱。而且在这首歌当中啊，大家可以听到这个配器很丰富，有一些爱尔兰的风笛啊等等的这种加入的一些乐器的元素，让人感觉一下子就被拉到了这个欧洲地区的这种大陆上。然后你可以看到就风吹草地见牛羊，怎么感觉回到了内蒙古 转得太快。但是我觉得你要去那片高地的话，你会发现一个很奇怪的场景，就是穿裙子的都是男生，对吧？ 我以为你要说那边没有理工女， 那不能，那不能哈、那边理工女应该来说估计会更加厉害一点点，因为毕竟理工的传统是从他们那边发扬过来的嘛。 今天跟大家说了，这个德国总理默克尔是鼓励女生来学理工，而且自己本身就有物理学的博士学位，非常的厉害啊。接下来呢，还有一位这个理工科的女博士想要隆重的，各位了解一下。这是 Lotus Blue 的好闺蜜，她说是北京工商大学学化学的文艺理工女，写了一首好字儿，弹的一把，这弹的一把小提琴，这你们家小提琴是弹的吗？拨弦儿，应该是拉的一把小提琴，说的好一口， 小提琴当贝斯了哈。 说的一口好相声，生活上呢也特别的接地气儿，学术上呢当然是遥不可及了。现在呢，历经七年的时间，她已经拿下了美国大学的女博士，并且和老公一起在美国定居了， 厉害啊！ 简直就是传奇人生，要给理工女点个赞了。 而且今天呢，我们不光是这个理工女，包括我们今天来聊这样的话题的这种大聚会啊，今天呢发现是各个校友或者各个工作单位的大聚会了。东麦说，我也是中科院的物理学的女博士。我想跟大家说一声的是啊，别再叫我们是第三类美人了啊。我们知道，我们和真的普通女孩呢，没有什么太大区别。比如说，我们也爱美啊，爱追剧啊，爱逛街啊。而且一定要说有点不同的话，确实可能来划重点，动手能力比较强。比如说呢，我自己换过水管，而且呢，看到组装的东西，就是忍不住想自己上了， 就是忍不住这划重点敲黑板啊，忍不住想自己上。 这个可能也是跟长期做实验有关系哈。 对，但这是一个特别好的体质啊，就是像李明他也说了，你看我们理工女，上得厅堂，下得厨房，打得了补丁，翻得了围墙，编得了代码，打得过流氓。 所以我刚才说到的是不是就是这个意思啊？ 这超级厉害，动手能力很强， 动手能力很强，还能打得过流氓，对吧？ 但是今天呢，其实也跟大家说啊，就是你身边的理工女也可以，我们把范围扩展一点，比如说像高中学理科的这些朋友，杏儿就说，我就是高中学的理科，但是我妥妥的拿了文学学士学位。 我跟你说，你不是一个人，因为高中是学理科的，很多女生一般到大学都转了文科了，对不对哈？ 但其实学文学理其实都一样，就是依照自己的这个兴趣的出发哈。包括其实现在很多的专业，你要说它真的是纯文科或者纯理科吗？ 不好说。 对，反而没有那么的纯。像太子也跟我们说，我想要跟大家说一下我们公司的这个财务人员，就比如说我们一般聚会或者聚餐都喜欢让他们去找地方，因为他们会对比算价格，而且绝对比我们找的价优，而且还会综合考虑大家住的地方等等，非常的贴心。 哇，非常厉害啊，因为他们对数字真的非常非常的敏感。但你知道，其实真正很多理工女可能她对这个数字也未必有那么敏感，因为尤其财务这种数字和真正的理科其实是有区别的。 就我们偷偷给大家透露一下吧，就是我们下一档节目这个汽车音乐会的女主持人唐冰姐姐， 大家可以想想她是这个学什么专业的啊？ 她是北京大学学数学的， 北大数学系的高 材生。但是我们部门的这个账务啊，她好像从来就没有算得很清楚过。 人家说了，我们都用动态啊或者是微积分这些东西来解决问题。 他有次特别认真的跟我们说， 我研究的数学是零到一之间的，所以你们让我算数，不觉得大材小用了吗？ 好吧，好吧，这个也算是这个现身说法了一下了哈。好了，今天跟大家继续互动的话题是，请描述一下女理工女的专业素质，或者是我觉得也可以变成理工女也可以干什么，对不对哈？ 对，包括你身边的理工女都可以来到咱音乐秀的后花园，跟我们分享一下。 嗯，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啊，正在芒果 TV 热播的综艺节目《真心大冒险》汇集了10名性格完全不同的年轻男女啊，他们也通过了《我们的初见》以及《甜蜜的事》《心跳的礼物》《真心的告白》这四个阶段，在不同情境下约会，来彼此熟悉和了解。 哇，原来是一个约会节目啊！但是这个节目呢，他们一开始就说了，我们没有预设剧本，是真实的由这个年轻男女的真实发展，然后把他们整个的恋爱过程当中的不同情愫完全呈现出来。那另外一方面呢，也有一些明星来助阵了，像应采儿、欧弟、刘成林、谭妍妍这四位恋爱观察员，在并不知晓嘉宾身份的情况下，从观众的角度来去解读这一场真心冒险。他们非常幽默的这种点评效果也非常好玩。 我才想起来，这个实际上是来源于日本的一个非常著名的真人秀节目啊，就是你能看得出男男女女，而且在青涩的时代的那种非常有趣的童心了哈。 来观察一下他们的真心话大冒险，来自 Coco 李玟。 燃爆五一，北京国美五一大促全面启动了，爆品最高直降2000元，砍价到底，买贵就补，说到就到，晚到就赔，如此任性，不晚就退。即日起到5月1号，全城国美门店倾力回馈，买电器就到国美。 北京新空港15年纯熟大城，永定河孔雀城新品组团，毗邻200亩儿童公园，82至115平米法式美宅，实景展示区现已开放，恭迎品鉴。400020-0101。以上面积为建筑面积，预设证号记故2017058号。 北京东中冶兴隆新城红石郡，百万方生态之城，高铁直达，英伦都铎建筑纯熟配套，80至160平精装洋房小高层，400-688-998。 以上面积为建筑面积，预设证号新房证第2018002号。 首创奥莱5周年店庆开始啦！30日至5月1日，36小时不打烊，满880送500现金券，全场5折封顶，还送泰国游。首创奥莱京港高速19B 出口， 以革新致初心。4月25日至5月4日，莅临北京车展E3馆奥迪展台，体验新时代精英杰作。全新奥迪 A8L 以智能定义新豪华。全新奥迪 Q5L 用科技征服崎岖，更有王者动力 RS4 RS5 等您见证。奥迪以全新形象迎接品牌新时代， 心有方向，不可阻挡，途虽远我必达。全境越野大型 SUV 全新途达豪迈上市，详情请洽东风日产各大专营店。 东风日产，途

目标识别， 首都北京，北纬40度，东经116度。 时间识别，清晨7点，主持人识别， 我是郭鹏， 我是静瑜。 标签识别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早安音乐秀， 早安快跑 ，Running Time。 嘿、hey, 各位，欢迎来到今天的早安快跑 Running Time。 今天呢，我们来说说晨练前的水分补充，也就是喝水。为什么晨练前要喝水呢？因为人体经过一夜的休息和睡眠之后，由于呼吸以及皮肤的蒸发等等，体内的水分会流失很多，让血液的粘稠度增高，去容量不足。而在这种状况下运动的话，会非常容易诱发心血管的疾病，尤其是患有高血压以及心脏病的人就要更加注意这个问题了。晨练前先喝水就可以改变这样的一些情况。当然你需要注意的是，晨练前的补充水分一般会喝一杯凉开水为最好，水温呢大概在15度左右，这样夏天能够降温解渴，冬天也不至于因为水的温度而刺激口腔和肠胃。慢慢的喝完一杯水之后，你就可以迅速的投入到晨练当中了。水算是运动当中最好的补充了，快来补充好水分，向着自由的方向用力奔跑吧。来听羽泉奔跑。 心情是怎样自在，希望终点是爱琴海，全力奔跑，梦在彼岸，我们想漫游时间，看奇迹就在眼前，等待夕阳染红了天，肩并着肩许下心愿，随风奔跑，自由是方向，闪电的力量，把浩瀚的海洋装进我胸膛，即使再小的帆也能远航，随风飞翔，有梦做翅膀，敢爱敢做勇敢闯一闯，哪怕遇见再大的风险，再大的浪，也会有默契的目光， 速度七十迈，自由自在，希望终点是爱琴海，全力奔跑，梦在彼岸， 我们想漫游世界，看奇迹就在我眼前，等待夕阳染红了天，肩并着肩许下心愿，在眼前等待夕阳染红了天，肩并着肩许下心愿， 快跑 Running Time。 Running Time 8:07，欢迎回到正在直播当中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上好，我是静瑜。 各位早安，我是郭鹏。为什么一出来要说 Running Time？ 因为刚刚啊是宫野彦敏吧，他说，哎，你们这奔跑的播放率很高啊，就是郭鹏就真的是控制不住自己内心，想大家跑起来啊，各位早上。 我其实就是你旁边那个打碟那个跑者 DJ， 就跑起来，跑起来，快马加鞭的跑起来的感觉啊。 然后你看一下 DJ 的身形，然后就说你有什么资格说我自己先跑起来？ 所以我只能当 DJ 给你放歌嘛，我就不跟你一起跑了是吧？ 鼓励一下各位哈，来看看今天早安音乐秀，想跟大家聊一聊你身边的理工女，或者你也是理工女的话，欢迎大家跟我们说说你自己的专业素质啊。 嗯， 今天真的是有很多的女博士，还有很多的学理工科的女性，让我们值得为他们点赞。 嗯， 比如说 S Gloria 张，她跟我们说，我跟一枚长期待在实验室当中的理工女闺蜜去品茶。哎，我听到品茶这儿，我在想说，她应该不会用量杯或者什么试管之类的跟你去品吧？ 然后 其实不是，不是的。 嗯， 她说你会听到啊，她用不同品种的，把不同品种的岩茶，用它特有的代码来表达口味。 嗯， 而我都不晓得自己喝的到底是什么。 就是这一款岩茶呢，就是作为 SM3 这个品种来说呢，我觉得是非常好喝的。 SM3 是什么？ 就是它来编制的一个代码，对不对啊？来看一下，另外呢，这个西西说哈，我是来新报道的，我找对组织了吗？他说我就是理工女，15年的理工女，专门过来找组织，对不对啊？ 对，找到了，找到了。 对，他说今天每天呢对着一堆图纸，看着自己设计的高楼大厦很有成就感，哇，设计师哎， 超厉害的，15年理工女啊，每天对着一堆图纸啊，看着自己设计的高楼大厦，我们广播大厦不会是你设计的吧？ 哦， 鼓鼓掌啊。 广播大厦应该是15年前之前就应该有了吧， 就可他刚参加工作啊。 好了， 赵二丫也跟我们说，我是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的理工女，鼓掌。嗯，学技术的，可以刚看完腥风血雨的场面，转眼就去吃午饭。 哇， 我说我妈有这本事，我妈是护士。 关键你是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的理工女，那你动手能力应该是相当强吧。 对啊，她说我大学期间就配一些神奇的药水，显现指纹之类的，穿上警服呢，我是一个严肃的警察，脱下警服，我也是一个会撒娇的可爱的小姐姐。 哎，最后一句非常关键啊，就是千万不要把生活当中的那些工作当中的一些严肃来带到生活当中，我觉得应该会有给自己一些更多一些的面孔，或者对生活不一样的态度哈。 对，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理工女啊，都非常的可爱，也欢迎您或者您的身边的朋友有理工女的，都来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在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 嗯，理工女刚才说了自己也非常喜欢关注娱乐，关注八卦，我们继续来看一下来自于娱乐圈当中的一些事情啊。炎亚纶呢，上周六是携带着2018年最新的音乐作品《最想去的地方》，在北京举行了迷你的粉丝见面会哈。 嗯，这算是炎亚纶回归娱乐界4年之后的一个个人的音乐作品了。 嗯， 在 EP 当中呢，他诚挚暖声诠释了3首单曲，分别是献给歌迷的真情告白，还有唱出这种深陷爱情难题的心声，还有呢就是给予一段刻骨铭心爱情的最美的祝福。 嗯，这次的见面会呢，为了回馈粉丝多年的支持呢，采取了不售票的形式，并且特别限定仅有400人的入场名额，但是前期在线上的参与抢票的人数就已经破万了。可以看得出炎亚纶在4年没有发片并不会影响他的高人气啊。 嗯，刚刚是跟大家分享了 SHE， 那男生团体当中可能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飞轮 海， 是炎亚纶单独发片了这次的主打歌《最想去的地方》。 经冷气，两个人，我才明白流浪的路程是为了与你汇合，好让我们奔向彼此的体温。白色雪花下，永恒即将许下，你的明天是深爱你的我最想去的地方。白色雪花落下，像天空到地面那样漫长，从你来到身旁，我只想拥抱着你啊。你让冬天一点也不冷，让我不

当代歌曲，还有一些深受女王喜爱的怀旧歌曲，比如说像窈窕淑女啊、美好世界啊等等等等。 嗯，演唱会的中间呢也播放了这个女王21岁的时候一段演讲的录音，以及呢她在登基50周年纪念活动当中的演讲的视频。最后呢，观众一起为女王唱起了生日快乐歌来祝福她哈。 嗯，92岁生日高龄了，一个特别可爱的老太太，这次在自己的音乐的演唱会上啊，这么多的歌手登台为她献唱了。刚刚有提到一位歌手啊 ，Tom Jones， 他有一首歌曲叫做《She's a Lady》，我觉得这首歌曲特别适合在女王的生日演唱会上去听一下。 She always knows her place. She's got style, she's got grace. She's a winner. She's a lady. Oh, oh, oh, she's a lady. Talking about that little lady. And the lady is mine. But she's never in the way. Always something nice to say. What a blessing.She knows me through and through, and she knows just what to do and how to please me. She's a lady. Oh, oh, oh, she's a lady. Talking about the little lady. And the lady is mine. Yeah, yeah, she's a lady. Oh, oh, oh, she's a lady. 油价波动大，能投资吗？ 能啊，中国银行原油宝挂钩国际原油期货，一桶也能买原油，人民币和美元均可，多空双向交易，快去中行网银开户试试吧。 可我平时工作忙，没时间看怎么办？ 没关系，中国银行原油宝全天20个小时交易时间，下载中国银行易融会，随时随地看市场。 太好了，我马上就试试中行原油宝。 投资需谨慎。 本栏目由中国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出。 喝牛奶，你选对了吗？奶业专家提醒您，喝牛奶就是喝活性营养。活性营养只存在于巴氏鲜奶中。光明优倍采用低温巴氏杀菌，保留更多活性营养，尤其是关键的乳铁蛋白。每天早餐一杯，新鲜活力加倍。光明优倍，点赞中国好鲜奶， 乐在新鲜光明。 本节目由花滋味好时光的莫斯利安 Flower Secrets 花系列赞助播出。 早安乐秀，欢乐你的上班路。 虽然今天只是周二，但很多朋友已经按捺不住自己想要放假的这个心情了。那么接下来就跟大家说一说五一放假的事情。 好了，来关注一下这个某旅行网站呢，近日发布了五一小长假的机票价格指数。啊，这个数据显示呢，尽管今年的五一期间的出境票价水平呢是同比 原来上涨了6%，但是与11相比，五一呢赴海南的机票价格是非常平稳的，高峰期呢还是有一些折扣的哈。 嗯，但如果您现在提前买一下这个端午节的出境游机票，还可以便宜40%，所以可以提前动手一下。 嗯， 这个4月29号呢，我们刚刚都说了是放假的这个第一天， 对， 这个是旅游人群集中出发的日子。由于拼假等原因呢，但是这个返程的人群相对来说就比较分散了。 嗯， 今年比较受欢迎呢，因为只有3天的这个假，大家可能更多会选择境内游啊。像除了上海之外呢，排名比较靠前的还有像成都啊、昆明啊、三亚啊，还有西安。 嗯，为什么会忽然上榜一个西安？我觉得是不是跟最近抖音比较火有关系？ 哎，真的，你简直不知道我们西安最近经历了什么。 经历了什么？ 朋友发过来说，你知道吗？凉皮儿就从5-6块变成了10几块。 什么？ 就肉夹馍纯瘦的7块的，也就变成了10块钱。泡馍一碗也40多了。我告诉你们，要冰峰真被你们喝涨价了，我就要跟抖音翻脸了。 泡馍40多，一个这个肉夹馍10多块，这感觉是大北京的一个数据。你完全让我忘记了我当时去西安的那种感觉，我现在真的有点小惆怅的感觉。 你知道最近真的抖音带火了西安啊，就不知道怎么刷一刷就能够刷出来。不知道为什么我们古城人就会有这种喜感，莫名的被大家发现出来。 其实真的是挺需要这个娱乐文化的刺激的。 多少人是被抖音带着想要在五一假期的时候去西安转一转的呢？如果再邂逅一段西安爱情故事，那就更好不过了。请出王铮，西安爱情故事。 条米白色连衣裙晾在阳台边边，这城市的街道在清晨看着好像没有大满的试卷，零落的车子和沉默的人不及格一般的可怜。我还在固执地找寻那年你爱过我的画面，开始幼稚的越发像孩子一样肆意的想念，在锣鼓巷口看夕阳斜落在青石墙的凹陷，想起我为你一生只织成过一件的小姨妈的毛线，你我还是没有了你，你还是离开了我和这里。我站在西大街最宽的城墙，听着钟声在落雨的城市回荡大声哭泣，我还是没有了你，我还是选择留在这里，夏天终于过去，记忆被风沙吹散在这座看似永远不变的城。我还在固执地找寻那年你爱过我的画面，开始幼稚地越发像孩子一样肆意的想念，在锣鼓巷口看夕阳斜落在青石墙的凹陷，想起我为你一生只织成功一件的小姨妈的毛线。我还是没有了你，你还是离开了我和这里。我站在西大街最宽的城墙，听着钟声在落雨的城市回荡大声哭泣，我还是没选择留在这里，盼望着夏天终于过去，记忆被风沙吹散在这座看似永远不变的城。我还是没有了你，你还是离开了我和这里。我在地图上用灰色的铅笔一圈两圈画出距离，图画出了一个太极。我还是没 品质低价燃爆五一，北京国美五一大促全面启动了，爆品最高直降2000元，砍价到底，买贵就补，说到就到，晚到就赔，如此任性，不满就退。即日起到5月1号，全城国美门店亲力回馈，买电器就到国美。首创奥莱5周年店庆开始啦，30日至5月1日，36小时不打烊，满880送500现金券，全场5折封顶，还送泰国游。首创奥莱京港澳高速19B 出口。 心有方向，不可阻挡。途虽远，

下蔡健雅的谁开启我们8:37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上好，我是鲸鱼。 各位早安，我是郭鹏。 那么接下来呢就要问大家这个到底是谁了哈、嗯、啊，我来给大家念一些作品的名字哈、啊、时光阡陌你一直未曾走远，笙歌唱尽阑珊处孤独向晚，烟花易冷那些我们不曾懂得的爱情。 你确定你念的不是对联吗？ 我念的是书名。书名好吗？ 这些标题呢乍一听是不是很像网络上经常读到的晋江体的言情小说，但实际上如果我跟大家说的话，这些是分别是著名的文学家朱自清、徐志摩和周作人的作品集的话，你会不会觉得有点匪夷所思？ What？ 脑补一下黑人问号脸好吗？ 嗯， 时光阡陌笙歌唱尽烟花易冷是朱自清、徐志摩、周作人的作品集，太可怕了我觉得。 嗯，最后一部我以为是周杰伦的作品集哈、 啊。你念一下吧。 烟花易冷嘛，对不对？ 还有一个啊，再考一下你啊，一纸流沙我们都握不住的那段年华。 嗯， 还有此去经年谁许我一纸繁华，这两位厉害了。 嗯， 沈从文跟胡适。 哇，而且你知道鲁迅的精选集叫做风弹琵琶凋零了半城烟沙，哎呦， 就又长又让人摸不着头。 这个太骚扰了这句话是吧。 但是你知道就是这些其实比鲁迅选集这四个字更加容易引起读者的注意、 嗯、 所以为了营销，很多的出版社现在开始把这些比如说刚提到的朱自清啊、徐志摩啊、胡适啊、鲁迅啊，他们的作品都改成了这类名字。 嗯， 发现卖得很好。 改成这类名字以后可能反而会引起一些人的这个关注，如果是放上这个鲁迅选集四个大字，可能对一些相对来说喜欢看言情或者看喜欢看晋江体， 哎呀，读不懂，读不懂，读不懂， 就有点读不懂了，对不对啊？ 那我突然改成这个名字了，就觉得说，哎，这是不是晋江新出的文学新著哈？买回家看看，然后不知不觉当中买了一本名著。这当然是开玩笑，但我们希望呢，大家读书更希望的还是关注到这个书目的本身。 对， 因为也跟大家说了，昨天是这个世界读书日， 哎、 那么这个全民读书报告也显示呢，最近这五成啊，就是受访者阅读的总量都是超过了10本，每天阅读半小时。这样的受访者是达到了80%，所以我们这人群当中哈、啊，喜欢读书、爱读书、把读书当作习惯的人还是大大有的。 但是如果你看一下年龄的话，你会发现这个数据调查其实是有一定的隐性的哈、啊。50后、60后和70后的阅读量是较高的，有80后和90后是较低的啊。 所以你看，现在就把出版社逼得已经需要来改名字，给书目改名字，来让大家对这些名著重新燃起兴趣了。 对啊。 那么有一位少年呢，他就做了一个非常好的示范。 嗯。 接下来要推荐给大家的是 TFBOYS 王俊凯，他最近出了一首中国风的歌曲，是邀请了方文山来为他写词，这首歌叫做《我在诛仙》，逍遥见。 我飞花故事夜夜被风刮，飘过青云门琉璃瓦，风飞沙究竟又落在谁的家，一笔画出谁的天涯。话说梦一路就不该继续漂泊，不走不放手，正念旧的人是我，这几番风雨总是烧了几番离愁，在走过大城缘分起了头，那里的青春在这样冒出了温柔，我无效的花开后的自由。你无边却仿佛有着一条线，你低声重现成就一段的悬念，在逍遥间里我在逍遥的转变，凌空阿飞是最美的弧线。几壶茶转眼带笑多少风华，谁在云深处而不说话，琵琶一曲琴响念天下，娓娓道来的是牵挂。山的难割舍，成长中带点青涩，夕阳金黄着，将我的思念温热着，世界在云梦中断远的旋转着，夜空经过窗里唱起了歌，被眼睛倒映最纯净的那个月色，我从此有了纯白的快乐。却仿佛有着一条线，你披上重现成就一段的悬念，在逍遥间里我在逍遥的转变，凌空而飞是最美的弧线。 起了乌龙梦，迷途迷途一直色路，就如同游乐神父，他们都在神秘的国度为你梦里面演出。第五遍是仿佛有着一条线，你闭上重生成就无端的神恋，在逍遥着你，我在逍遥的转变，小仙，你地上重现成就一段的仙恋，在逍遥千里，我在逍遥的转变，凌空而飞是最美的弧线。你听一听，这一句泪来自神秘的森林，你说你说，这心里头就想起了我的梦，幸福他们都在神秘的国度为你无秘密演出。 现在来说追逐梦想是他们现阶段最为需要努力的事情，小凯呢也是不断的在演戏啊唱歌啊各个方面的都在全力的发展。 嗯， 那么接下来要给大家介绍一个平台，这也是我们北京电台华语广播主持人大赛主播新势力。那么在上周呢，我们的初赛已经结束了，有600多名怀揣梦想的来自全球的华语播音主持人才来参加了这一次的比赛，为广播梦想而战。 对，当然呢北京电台的各专业广播的负责人以及知名主持人也是坐镇评委席，全面的去考察了选手的专业素养和潜力。初赛晋级名单呢将于4月底来揭晓，并且在5月份会举办复赛。你可以来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来了解一下大赛的活动详情了哈。 也要特别的感谢北京舒里他科技有限公司为大赛提供的纯益生菌发酵酸奶，以及就是不一样的英皇电影城对本次活动的大力支持。 嗯，来 ，Tell me about it。 让音乐说话。Hey, what's up? Let the music talk. Feeling, look what we've overcome. Oh, I'm gonna wave away my flag and count all the reasons we are the champions. There ain't no turning back. Saying, oh, can't you taste the feeling? Saying, oh, we all together shake.We come now, now, now, now. There's beauty in the unity we found. I'm ready, I'm ready. We still got a long way, but look how far we come now, now, now, now. Hands up for your colors. Ready to people, a new day has just begun.Colors on my back. Yeah, we created equal. One race and that's human. Can't wait till they all see that. Say, oh, can't you taste the feeling? Feeling. Say, oh, we all together singing. Look how far we come now.Hands up for your colors. Colors 来自 Jason 的肉肉 大卤肉 啊 大卤肉啊我旁边的这一位武神已经按捺不住了，开始跟着摇摆起来了。我现在还沉浸在刚刚就是我在诛仙逍遥剑当中那种情绪当中，我有点不能自拔，所以我决定要吟诗一首。 来请说。 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 好， 接下来呢我要转变一下。 什么 近日圆明园含金堂楼月开云等景区的百种牡丹迎来了盛花期，各位了解一下 这个园内的丁香、桃花以及海棠、二月兰、文冠果等春花也相继开放，繁花似锦，吸引了大批游客前来观赏啊。 那么4月30号到5月6号，还就这个五一假期期间呢，这个园内还将举办圆明园宫廷昆曲嘉年华，来开展昆曲妆容体验、昆曲文化讲座，还有昆曲折子戏品鉴等等的活动，包括还有像宫廷昆曲折子戏实景演出等一系列的文化活动。 所以我们现在听到的这首歌曲《再没边儿》，就是将京剧以及现代音乐融合最好的一首单曲了，是不是？ 还有一些昆曲的艺术在当中哈，有请王力宏《再没边儿》。 上画中的仙女，那像是力量为爱小小顶碎，为了爱不吃不喝不睡，但穿过千年那些又在流行生死相恋，那是什么什么是爱，接近你后就点，喜欢你后就追，腻了以后就飞，感情让我为你狂，我为你变，就让我爱你爱得很深很远，嘿古典春水望断，夏花酥壮惨，谁闻秋蝉，谁知冬来冷秋千，小生死犹在，剪不断思念，雨里还乱，千年等待，再续后爱，梦寐力量，还魂归来，岁月璀璨发白，就叫我白了头，铁了心去等去爱。 牡丹那边落花似雪，纷纷绵绵谁人怜，牡丹两边风吹悬念，生生死死谁人怜，千年的等待，滋味酸酸楚楚两人怨，牡丹亭上我眷恋，日日年年未停歇， 不停歇，不恨不怪，不怨有谁，只等待牡丹开成灿烂的天，让传奇永远被人看见，让红尘世人能够感动，能够深深了解，爱是什么，爱并不是接近以后就点，喜欢以后就追，腻了以后就飞，就让这金融传说为你重演，就让我爱你爱得很深很远很古典，扎春水望断，夏花酥壮惨，谁闻秋蝉，谁知冬来冷秋千，小生死犹在，剪不断思念，雨里还乱，千年等待，再续后爱，梦寐力量，还魂归来，岁月璀璨发白，就叫我白了头，铁了心去等去爱。 接下来呢，力宏就要秀自己的口条了，有一段特别快的 rap， 到最后只记得到最后结束的时候哒哒哒哒哒哒牡丹亭。 就前面说什么都基本没记住，但是感觉到了那种在戏当中人戏不分的一种合一境界， 我抓到了重点哈。 是 啊，当然呢有很多的理工女哈，她们在课余当中的生活也是非常丰富的，比如说刚刚朋友介绍过自己的理工女的朋友很喜欢品茶呀，很喜欢插花呀等等的。 WXL 来刷新了一下我们，她说我可是能自己给汽车加机油的理工女 不是加汽油啊，加汽油估计很多人可以 对加机油 加机油你可以是要掌握一定的机械知识的。快乐的小猪呢说，我是理工女，家里的组装拼装以及维修东西全部由我来负责处理啊。 还有旭阳也跟我们说，哎，理工女怎么了，我妥妥的贤妻良母，可以理财可以管家，我儿子还不到4岁已经自己习惯看说明书了4岁自己看说明书 太厉害了、啊、 太厉害了。 是，另外呢晶晶说呢，我也是理工女啊，信息系统管理高级工程师哇，而且呢我也是一个两个女儿的妈妈，其实呢学理科都是被逼出来的，人的可塑性是非常大的， 每天的工作和生活呢会不停的去转换角色，也正是因为这样的角色的转换，才让我们的人生变得更加丰富而有意义、啊、 嗯，我觉得这句话说的特别好，就是因为这样的角色转换，才让我们的人生变得丰富而有意义。 对， 其实你说我们生活当中哪一件事情是纯理科或者纯文科，没有，其实都是要你培养各种各样的思维，然后也学习他们身上的一些优秀的品质。 嗯， 今天呢要再次为我们的这些理工女们哈，要狂热的来鼓一把掌了，特别的感谢你们今天给我们的一些 来鼓掌鼓掌、 哎、鼓励啊， 是因为大家呢都是动手能力极强而且非常独立的女性啊，我觉得在新时代就需要这样非常自信非常勇于面对生活挑战的女性更多的出场啊。 对，给你们鼓鼓掌。那今天节目也接近尾声了，要为大家再关注一下天气状况。 嗯， 今天依然是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阳光明媚，但是双休日哈，大家要放假了，告诉大家最高气温可以达到27到28度、 嗯、 还是非常不错的。 但是呢26号27号呢将会有一次短暂的阴晴转换的过程啊，但是从目前的气象资料来看，降雨的可能性是不会太大的，所以呢大家尽可以放心的出去游玩了啊。 嗯，不过最近一个月呢，我们北京的这个花粉浓度居高不下，所以大家外出还是要加强防护。 嗯， 今天最后一首歌来自林依晨，花一开我们就相爱吧。到了春夏交接之时，出门去谈谈恋爱也是一件不错的事情哦。 嗯， 今天咱音乐秀就是这些了，我是静瑜， 我是郭鹏，稍后继续来锁定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为你送出的汽车音乐会， 是由理工女腾冰为您主持的哦。全新锁定，明天见了，拜拜。 明天见，各位。 天空真蓝，让人好想许一个愿望，像路上那些恋人啊，有爱在身旁。我的心跳，你的目光还在捉迷藏，都放了好久的长假，要不要出发？花一开就像爱吧，风一吹就奔跑。 一朵花，正是因为在田野绽放的初心，才有了漫山遍野的山花烂漫。用春天的旋律为北京写一首歌曲，聚焦新时代，歌唱新北京，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办的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现已面向全球广泛开展，详情咨询010-8501-1401，用音乐传递温暖。 哟，张哥，最近跟哪儿发财呢？ 哎呦，最近手头倍儿紧，这49城里跑贷款啊，腿儿都磨短了。 您早言语啊，打5688-49，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啊，房产、汽车都能贷，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贷款成功才收钱。 哟呵，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 5688-49，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服务热线5688-49，摩尔龙，贷款需谨慎。 谁夺走了他的注意力？攻克黑势力的他却选择 Honda 黑科技，更多安全防护，第十代雅阁携手蝙蝠侠，召唤你的好奇心。广汽 Honda。 老伙计，五年了，是时候说再见了。2018年换辆好车，对自己和家人更好一点， 花更少的钱买个高端二手车吧，享受更好车生活。买卖精品二手车就到北辰亚市上车天下精品二手车广场实体店，一年30000公里质保，110项检测，90天可退，24小时试驾体验，先开后买更放心。热线400-1335858。 白姐，白姐，白姐来北京首创来了。 没错，我是北京音乐广播娱乐最王牌的节目主持人白洁。4月27号，我和我的搭档为你拉开首创奥莱店庆狂欢季的序幕。4月30号至5月1号，首创奥莱36小时不打烊。4月27号，我在首创奥莱等你哦。 首创奥莱，京港澳高速19B出口前行即到。首创奥莱，我来了。 以革新致初心，4月25日至5月4日。莅临北京车展E3馆奥迪展台，体验新时代精英杰作，全新奥迪 A8L 以智能定义新豪华，全新奥迪 Q5L 用科技征服崎岖，更有王者动力 RS4 RS5 等您见证。奥迪以全新形象迎接品牌新时代。 换挡平顺不够，油耗够低还是不够，从不满足现状，